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成功的人是点点加三万公分。李登辉当副总统的时候，在蒋经国面前，板凳永远坐三分之一。嗯，没想到最后变成台湾近代史上算是少数的强人之一哈。那卢秀燕之前没有讲过要选总统，从来没有点过他。可是最近为什么这几天，突然民调也好，刚刚朗东达给我们看的《中国时报》《联合报》的文章也好，社论也好，开始在吹捧卢秀燕哈，感觉有后来居上了。那大家看到卢秀燕就想起。毛泽东讲过，女人撑起半边天啊。过去国民党其实也不是没有提名过女性的总统候选人，只是不小心被换掉了而已。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报道。 又被追问征召选总统，卢秀燕苦笑，再次说清楚。 我今天要一下把它讲清楚，之所以抛砖引玉，那率先退让，就是希望打破这个僵局。 就算六都市长满意度拔头筹，卢秀燕表明2024就是不选，希望打破国民党僵局。只是这抛砖引玉四个字很有气势感。 有意参选，但还不愿表态的同志，我非常的同情他们，可是我们不能等待。我希望抛玉引翠。 2016年国民党选大咖没人敢领表登记，只有洪秀柱有敢表态。怎么隔了快八年，蓝营这些大咖还是态度扭捏，不敢说。女性似乎比男性还勇敢。 您有把自己纳入征召的名人选之一吗？ 可以尊重。最重要的，我现在是新北市市长。 这是蓝营的真正人物，男生考虑的比较多。蓝营的基层非常的着急。 前高雄县长杨秋兴陪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往高雄旗山天后宫参拜。低调走访基层公庙，国民党拍板总统人选征召产生，弹性十足，认为给郭台铭参选门票，解除九月才能恢复党籍的抗中山誉。 如果是只有你国民党现在台面上的人物来选，那我就先恭喜赖清德了。侯友宜，你刚上任，民调马上趴。马上趴，韩国瑜2.0。 国民党喊出团结非绿大联盟，究竟最后派谁上场出征？就怕迟迟不决定，反而让支持者心冷。 好，我们韦志兄，你台中来嘛，所以你对卢秀燕在台中平的情况较了解嘛，所以你台中讲他四大社团基本上都挺他，真的表示说他地方基层实力很雄厚了。 这个再跟各位报告一下，连中部的这个民意代表，不管他国民党籍的，那更不用讲了，包括那个民众党的。因为长期以来重北轻南旺台中这个议题一直在发酵，中部没有一个重量级的民意代表出现。卢秀燕是北部的，他是媒体人出身， 他好像是基隆人嘛，对不对？ 对，给他一过来往台中的廖家，当初是他靠廖家，他的公公跟他先生都是民意代表，省议员到议员，现在是廖家靠他，他一路从省议员选到立委选到市长，没有输过。刚刚提到连胜文，他的子弟兵在我们台中的几个议员，年初就开始大砍棒啊，没算礼物也，拢去哦，徐小清告派。打开龙被变李伟，这一些人这一次全部都在拱这个卢秀燕。卢秀燕秋罗罗有在搞你玩报告的，快去盯。这个是今年228的什么场合？就是这连续五六年来哦，卢秀燕在我们公益教会的228的那个场域，今年是2月26号，他从2:28做到5点，看他这一排里面有谁？前张文英市长、阿扁总统， 对， 好、哦，过来过呢，庄敬诚立委、核心成立有一个张耀宗前议员。 这摆弄弄民进党的呢？ 公益教会就是阮的迄个绿的场域啊， 比较绿的教会就对了。 我来讲，你知影伊安那噶在受难者吼，伊个献花了，伊个回室内无打紧，伊家己个公交恁等的。哎，蔡明宪部长安那讲，罗秀燕市长哦，罗秀燕，我徛伫民进党立场，我袂使登你一票，但是你个人我给你支持。手罗才有甲伊无敌人。罗秀燕坦白讲，你现在目前的好友谊也好，你台面上这些人哪个不是敌人一对？不要忘了二月份他搞一个中彰投加八县市的那个所谓的治理平台。 对对， 你讲伊不起心动念吗？扣一只钱的偌济人，台中这民意代表拢扣一只钱。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他在这个所谓的 DNA 里面，国民党的 DNA 里面，足多啊好写，我的瓦星啊人嘞，对吧？你个看，你纵使他在什么杂志里面的什么满意度很差，在中部地区，我们问了很多的这个企业，我自己也是福人社的社友。六七成的都是懒的，一问哦，他那一条哈，对台中较好啦，较好些。房地产嘛，别帮啦哈，工商嘛，较好招商。的确，他的所以温家平叫伊妈妈市长呢，因为不敢骂妈妈，拢叫卢姐呢。你知伊个手咯吼，足又刚还无打紧，他真的会让你觉得说，这人不是歹人，这人袂歹到顶。所以他鸭子划水，有人讲说他准备下一届，但是很难讲。我讲2018那一次， 七月份的中港圈被取消，到了九月份的寒流，整个拱上来，林佼龙输那么多，他也不知道。嗯，所以你刚刚讲到六七月份也改变，也是没请你就拍供哎。因为他在后来以后，他没有什么的位置，过来就变总统了嘛。嗯你认为他没有起心动力？卢秀燕想说，蔡英文女性都可以当总统，我为什么不能当、 ？OK， 好，其实卢秀燕哈、哦，TVBS 昨天六都就任三个月的满意度，哎，卢秀燕是第一名哦，67%哦，已经超过侯友宜了哦，所以现在虽然没有做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能的支持度哦，他这个卢秀燕到底有多少？但是以市政满意度来讲，其实他超过侯友宜，所以侯友宜现在不是国民党里面最强母鸡，所以创下你也觉得卢秀燕有可能变成黑马？ 刚刚义赛讲的是对，国民党的文化哦，其实跟民进党不太一样，国民党就讲的他们现在是树倒猢狲散，那是好的，墙倒众人要推。所以现在众人在推各种民调里面，卢秀燕是不是真的会选，就会不会有出来，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变数，可是现在是四个方式其实在对照侯友宜，警告侯友宜，第一个要绕跑，你可以绕跑，卢秀燕为什么不可以？ 对啊，两个都第二届啊， 两个都连任的啊。 对， 那第二个呢，卢秀燕是个女孩子、欸、女孩子都不像你一样，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卢秀燕至少展现出来是我现在不要，会讲得很明确，你一个大男人号称是汉子的人，扭扭捏捏，这是故意拿来做一个对照，第三个就刚刚讲的卢秀燕对于整个国民党来讲，这个有赖同享，有福同当，你侯友宜呢就故意去凸显，他们强调侯卢秀燕是什么，有赖我不想，有赖我不当，有福我独享，他们其实这就是在继续踩侯友宜，各方力量就继续踩。第四个呢，卢秀燕一上来之后，马上八个县市的联合，然后呢是配合朱立伦的，希望县市长能够做一个结盟，他是配合党中央的。那事实上卢秀燕当然后面的变数不知道，因为他呢其实的状况是什么，其实他现在九连胜，卢秀燕是很特殊的哦，卢秀燕是政大地震系的，他是学地震，但是在那个老三台的时代里面，他想当记者， 对， 他竟然考得到，然后呢派到那边去台中的时候当气象主播，然后嫁到廖家，嫁到廖家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竟然成为主母，他的韧性很强，他最后是扛起廖家的一个，所以他的韧性很强。那现在呢，卢秀燕出来之后呢，其实为什么侯友宜最近开始讲话了，他真的感觉到威胁了，他真的感觉到真的卢秀燕可以取而代之。 今天最新的新闻哦，我请这个看现场看谁比较聪明，帮我解读一下，因为说实在我不太看得懂国民党人写的中讲的中文，因为都很深奥啊。卢秀燕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被记者追了好几天了，我今天一次把话讲清楚，但是对不起，我悟性有限，还是不太清楚啊、哦。被追太多天了，今天要讲清楚。泛蓝系统人才济济，都是一时之选，重申自己率先退让。就是要让更好的人才出来，期待早日出现。欸、所以博文这样子，他是要选还是不选？這個、还是待价而沽？ 卢秀燕哈、哦，他之前他讲得多清楚，他说我不选，我不选之后，他还加一句、我全力支持侯友宜啊、哦。你看他现在是他怎么讲？他说我率先退让哦，我率先退，率先退让呢？现在是党采征召啊，到时候征召你出来，是你退让没有错，可是党需要你啊。他现在已经没有扯侯友宜了、你懂我意思？ 所以这是以退为进。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以退为进，但至少那个态度上的转换是很明显嘛。但他过去是第一个，他你可以，他之前是讲我不会，我对这个总统参选我没有这样规划。然后接下来说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哦，那就很清楚啊。的一，我底料我不还算一啊，我个挂节波剪刚，我一点挺侯友宜。他现在这句话已经没有了。 其实国民党里面的话就是。不争是真，这才是最高段的。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的那个整个政论节目的版面哈？以前大概讨论这个侯友宜大概9:1啦， 对， 九分侯友宜，一分朱立伦或者郭台铭， 对。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大概是5:3:2啦。讨论侯友宜5分。讨论卢秀燕现在已经3分了哦，剩下2分是其他一些，我想讲说那个配角，或者是说你只要拉进来搭配谁搭配谁，所以你看现在卢秀燕讨论，你看我自己现在我你看我光今天讲了多少次卢秀燕，这过去长期两个多月谁会天天去讨论卢秀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状况起的很明显的变化了。 义善，你觉得卢秀燕有机会吗？ 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赵少康那份民调把柯文哲做第二的目的，其实在巩郭啦。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国民党党内，唯一可以克制柯文哲的就是郭台铭，因为毕竟那个高鸿安还在新竹市啊，所以他们民众党唯一的县市长就是高鸿安，那他其实是郭台铭的人马，也就是说郭台铭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是最可以压制所谓的柯文哲的民调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现在第二。他已经说，而且他要赴美之前都说我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去了，所以柯文哲参选基本上是定位，已经定位。他今天发了一个新闻，大家看一下，这很有趣的新闻，就说传蔡壁如随团赴中见国台办的主任，柯文哲拍板，民众党有无私怀条款。什么叫无私怀条款？就是去中国不能跟国旗、跟国旗、跟中国的国旗敬礼啊，这叫无私怀条款。哎，奇怪，你自己的人要跑去中国，你干嘛定一个无私怀条款？管到国民党的家务事里面去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很聪明的知道说，马英九你这一次去中国，代表你整个国民党内的整个的美中关系会往中国倾斜的时候，他开始所谓的跟，尤其他接下来四月他要去美国，他释出所谓跟美国释出善意，说我的蔡壁如我先杀了，不让他去中国。他所以这个是叫蔡壁如防止蔡壁如的条款，而不是无私怀条款。他就是要跟美国输成说我接下来不会去中国了。所以柯文哲的动作是不断的。那卢秀燕的问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卢秀燕到底会不会出现，在于国民党的征召办法的问题不断的在大风吹嘛。一开始是郭台铭出现的时候，旺中集团就不满之后就内斗完以后，那个郭台铭的民调就掉到了一成，然后呢，现在换侯友宜也快要掉到一成了，现在又拱所谓的卢秀燕出来，那卢秀燕接下来会不会面对所有侯友宜相关的问题？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征召，他们如果定一套机制，说我们就是初选，一开始就登记就表态，你到底要不要选？不要到每一个人都说我不要选，到最后等着大家拱他出来选。 其实齁，这个卢秀燕会不会出来参选齁，因为这个朗东是最早去开始注意到卢秀燕这一号人物齁。 放下歌也很早。 对。可是我看他这样子的话齁，就是说自己率先退让，就是要让更好的人才出来，期待早日出现。所以朗东你的解读是这个是要选还是 不选？不是，他讲是这样讲，可是他身体是很老实的哦。3月19号他是接受联合报的专访，然后帮他出了一堆啊，什么台中怎么跟国际接轨等等。如果他真的想避风头，他就不要接受访问，等到总统提名确定之后再去宣扬他的这个市政。而且他没有要连任啊，他已经连任，他没有办法再选台中了，他为什么这时候要去接受专访这件事情？那他也没有带他的接班人出来。所以这整件事很显然是他自己主观上有意而为，包括是说那是有台中的地方记者，还有台中非常多这个里长正在联署拱他选总统，跟台中的议员，如果卢秀燕真的不想选的话，他就直接说啊，你现在给我弄，我来就弄回去哦，或者是我就给你弄得很用力哦，就选侯友宜在那边威胁人嘛。那卢秀燕就是自己有这个意思，他身边的人才会去拱他，不然你觉得这些国民党的这些议员啊，甚至一些青蓝的这个里长，难道会违逆卢秀燕的例子故意挖痛给他跳吗？第二点是说，卢秀燕是有押宝高鸿安的。他去年十月的时候， 对， 十指紧扣， 对， 穿姐妹装，那时候高鸿安风雨交摇嘛。虽然他现在也是有法律问题了，随时会被抓去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不敢碰高鸿安，但卢秀燕却跟他一起出席。换句话说，现在高鸿安选上了之后，卢秀燕借由这个筹码，什么中部县市联盟平台之类的，透过高鸿安去拉柯粉，以及去联系郭台铭，他比较有能力去整合非绿。第三个点是，有些人觉得国民党不会再提女性候选人，之前洪秀柱被换掉了。可是朱立伦他在上次县市长的时候提了十个这个女性的县市长候选人嘛，还弄了一个什么女力，什么十全十美之类的，事实上也选得不错。所以朱立伦的惯性来讲啊，如果他大可以说，因为上次县市长找女性是不错的，那这一次总统再找女性，所以我觉得卢秀燕本人讲这些话是没有任何意义，他只要表达一件事情，我现在没有要争。马英九也讲100次他不选市长，那他 还是 200次他是选的。这是国民党的传统，你要表现出说啊，我没有想做这件事情，但旁边的人塑造形式说啊，你民调最高就是你了，那、啊、你就说啊，好吧，既然这样子我只好承担了，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戏码。 来，范老师， 我觉得卢秀燕刚刚讲过他九连霸，他 没有输过， 没输过。他1994年就参选的省议员， 对， 到今天为止从政30年，经过这么多次的选举都赢， 我认为他的判断能力算是精准的啦。这个时候当然很多人会拱他，但是就看你会不会晕船。啊，最怕的是临老入花丛。 对， 侯友宜就是经不起诱惑嘛，就是没办法嘛。我们说忍受苦痛易，抗拒诱惑难嘛。他去年拿到115万票，大赢林佳龙40万票，他觉得我这个不选有违有逆天命啊。啊，就是老天给我这个机会，对不对？全台湾第一个警察总统，不是我不要，是没办法，这个事来了嘛。所以当他旁边人一蛊惑，哎，他觉得我这个就我就应该要上去参选了，他受不了嘛？因为什么？侯友宜这辈子选举只选过两次嘛，2016，然后我们叫上次，还有这一次，2018跟这一次 ， 所以他没有实战的经验嘛。当那个副市长也是副手嘛。卢秀燕不一样哦，卢秀燕我觉得他今年62岁，他跟朱立伦同岁，我认为他不急，他可以再等。他 何必下一届 ？哎、欸，他，你那个晃哥，你觉得他知不知道朱立伦想选？ 应该知道， 当然知道嘛。我何必去挡朱立伦？如果朱立伦这次出去报销了，下一次就只有我了嘛。 对，没 朱立伦还敢跟我抢吗？朱立伦出局了，所以我认为以他现在的来讲的话，他不用急，他利用未来的这2年多啊的这个市长任期，三年市长任期，他好好的充实外交、国防、两岸，他好好经营这一块，出国去访问，累积他这方面的欠缺。卢秀燕这一块也是缺的哦，他一直在地方，他没有到这个中央的层级嘛，所以他当过立委，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就是好整一下，耶、yeah, ，他在测我觉得啊，就是说他知道，他出来选总统其实是个伪命题啦，大家是要拿他出来是把侯友宜逼掉，他是个工具人，但是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希望？这个卢秀燕出来，卢秀燕看得很清楚，真正想出来的是朱，我不要挡他，我甚至他会出来，我支持朱哦。所以我觉得卢秀燕他打的算盘是下一次，所以这个就是赢这个一个人的政治的判断能力啊。当别人都在一头热的拱你的时候，一个领导者，你是不是脑袋能够冷清，不要发烫，这是很关键的。 林涛，我看你一直在笑，你是认同范老师的说法？ 我觉得范教授好像一直把朱立伦，好像很爱朱立伦呢。你怎么一直觉得？朱已经讲了嘛，就是说民调不会纳他嘛，而且现在的机制看起来是征召，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征召一个最强的人嘛。那目前最强的看起来是侯友宜，所以我是从上一段到这一段，我都觉得这个范教授可能一直对这个朱主席有很大的想象。我觉得回过头来看，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每次范老师一直提到，就是说朱就是他，你知道他立论就是朱立伦在那边，然后侯友宜会怎么动，然后卢秀燕怎么动。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复杂啦。国民党定于征召就是要单纯化。那我觉得回过头来看， 国民党单纯化过吗？ 就是这次看起来是比较单纯， 因为 如果要复杂呢，100种初选方式就用初选方式就好了。因为一种就可以卡一个，一种可以卡有卡100个人嘛。所以这次用征召是我觉得是比较单纯。但我觉得现在当然国民党内的母鸡还是侯友宜市长，我觉得他真的时间比较紧迫，要赶快来展现他的态势。我觉得这个卢秀燕市长啊，这一次的世界经典赛在台中哦，因为台中那时候 WBC 为什么很难执行？因为他连土、他连草全部都是用货柜从美国运回来，专家，然后要怎么样高度的配合专家，才能把整个经典赛的草皮的这个红土弄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考验这个执行能力，而且考验跟不同团队、跟不同国家的互动跟执行， 这个跟卢市长没有关系呢。 有啦，他还是这个市府的同仁在跟这个 跟市府没有关系。 你就不懂，林涛是很有前途的，国民党里面第一个，刚刚那个叫捧杀，所以继续捧着侯友宜，这叫捧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肯定了卢秀燕的执行力，你在国民党一定有前途。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过去我去年在选市议员的时候，我们请卢市长来录音来录影嘛，我听说哦，这个幕僚跟我讲，他卢市长会自己去关注说，我这第一版录的画面比较白，他可能不好用，要多一点的色感或温度， 蛮细心的。 他是很细的在针对每一个的请他帮忙的人，他是多么在乎每一个人的选情的状况，所以他不是说一个交差了事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这让每一个跟他互动过的人都觉得那个温度是够的。 我发现林涛开始转向了。 我没有，我第一句就想现在党内最强的母鸡是侯友宜。 好，那除了总统选举之外呢，其实国会能不能过半也很重要哈。那民进党最近也开始在处理这个国会的，因为提名就可以决定最后当选的席次。那他们也知道，上一届蔡英文总统拿817万票，那个天花板其实还蛮高的，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积极在处理各选区立委提名的相关是协调也好啊。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副总统怎么看盖洛普民调您支持度第一？ 听到提问，副总统赖清德笑容藏不住，毕竟2024支持度民调再拿第一，但将进攻总统大位不能只靠民调，近来积极整合各派系，23号晚间还邀请永联会成员晚宴，期许守住本土政权。 赖副总统特别提到2024是很重要的一年，为了台湾，我们大家团结一起努力，把本土政权守住，让立法院过半，让总统可以顺利当选。 在民进党内高雄立委之争之后，赖清德再扫除新北难题，主动出手协调，其实也是为了2024总统大选排除障碍，铺垫总统之路做足准备。但民进党内高层分析，上次大选总统蔡英文拿到817万票，的确是不太容易超越的天花板，恐怕也连带影响政党票数，也因此这次不分区立委席次预估会比较谨慎， 要谨慎评估啊。总统要能够继续连任，那把台湾的改革做到位。哦，那至于未来选举，我相信变数很多，党内的区域不分区，那甚至是未来大法官的提名，在立法院的每一个政策，其实我们都会很小心啊。哦，那只有步步为营，把每一件事情做好，让国人可以接受跟认同，这个才是胜选的关键。 2022九合一败选，赖清德扛起党内改革重责，近来声量攀升。网络媒体调查，台湾十大政治领袖，赖清德以71.9%的看好度超越侯友宜的71.8%。尽管蔡英文连任时的817万很可能难以超越，但赖清德种种改革也宣示自己尽力而为，力拼职工总统大位。 好，立委选举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当选总统，但是国会没有过半，吵嚣也大，其实是蛮痛苦的执政。现在两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政党呢，现在都已经开始立委的登记了。那两党都一样，都在有些选区呢，其实还蛮多人想参选的。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看新北市，因为侯友宜是新北市长嘛，新北市算是他的本命区嘛。那赖清德是新北是万里人，所以新北也算他的故乡，所以将来如果假设侯友宜被提名的话，新北一定是两位候选人兵家必争之地，大概都可以称为这个总统的故乡这一类的齁。在2000年的时候呢，蔡英文跟赖清德是在新北市拿到139万票 ,56.52, 韩国瑜95万 ,38.91, 宋楚瑜余香11万 ,4.57, 所以连带着上一届就是这一届立委齁，新北民进党选得非常好 ,12 席当选了9席。好，那国民党只剩下第一选区，然后跟新店还有这个林德福齁第9选区。那这一次呢，何伯文齁在我们现场齁，他去年就不选新北市议员嘛，要争取立委嘛齁，那原本当然想说因为他选区是板桥嘛齁，但是两位现任立委呢都强烈表达想连任的意愿，那何伯文也不想硬杠，所以伯文听说这件事情是赖清德出面在帮你整合处理一些人事的问题。 我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不选，其实我也很早表态说我不选议员，我要争取国会嘛。那这个中间当然就是说，诶，如果能够很顺利的，就是说中间啊，在板桥有一个协调的过程啊。不过因为我们板桥两位立委也都非常优秀啊，所以他们觉得，诶，他们也要继续服务啊。那我因为身为一个新北市党部主委身份，大家应该知道我这个身份。那我想我身为新北市党部主委身份，诶，我如果就算在这边初选选赢了，然后进入大选，我也很有把握。但是重点是，席次并没有增加，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增加。那初选过程中难免会有很多的激烈的竞争，所以我想没关系。那既然党部觉得说，诶，那有这个可以增加席次的机会啊，希望我去挑战，那我就毅然决然，我就把这责任扛下来。那当然，这中间真的也感谢这个主席哦，这个赖主席他对我就是说有一些期许哦，就是希望能够把北海这一席能够把它承担下来。过程中真的也谢谢包括这个蔡总统啊等等各方面哈，包括潘孟安县长也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了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过程。那这一局到最后如果是一个圆满的话，那我当然就是说我就去把这个责任扛下来。那这扛下来最重要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一起。那很多人会说，诶，可是 你们新北市都已经有九席了哦，怎么样有差这一席吗？话不能这样讲，每一次选举都要重新计算。 对，没错。 每一次选举是归零，所以我们对民意是战战兢兢。换句话讲，你说这次这个国会过半，但下次会不会过半？我们要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所以能够多争取一席，就是多争取一席的机会。那更何况就是说，其实我对这个北海岸其实长期以来非常熟悉。那包括说巴黎啦、淡水的交通问题，巴黎那个这个污水处理的问题等等，泰山温子郡的问题，那个其实包括我们很多的捷运，不管是轻轨，不管是我们的捷运的这个路线，包括连开的问题，其实太多的问题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就毅然扛下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也有信心啊，能够达成目标。 不过你2012年在那个第一选区选过嘛， 是 当时是初生之犊小叔吴育生10000多票。 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新北第一选区民进党其实在那边有两个家族，其实在那边经营很久啊，基层很扎实。一个就是吕孙麟，因为他父亲吕子昌是以前资深的新北市议员。 是。 那这个郑宇恩虽然他是新科议员，但是因为他的家族母亲那边在这边也经营很久。那他们两个现在都不选了，全力支持你。 是。啊，我真的很谢谢这个，都是包括像吕孙麟委员，还有这个郑宇恩议员哦，他也现在是议会党团总召，他大概修妞修刊行啦，所以我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一定会这个啊，结合所有的力量，我们共同来努力达成这样的使命。 不过赖清德主席哈、接下来还要面对这个难题，这个头很痛啊、三重，三重在新北市对民进党来讲，有点像这个国民党的新店了啊、但我这样讲大家就懂了啊、于天现任他不选了。那李坤城跟何伯文一样，去年他就放弃连任市议员。 对，坤城他是放弃议员。 对，他要拼立委嘛，齁。但是呢，现在登记，现任的议员李宇典去登记，然后现任议员彭佳云也去登记，所以这三个人呢，如果协调不成就进入初选了，齁，大概就这样子，齁。好，那不是侯友宜就想说，不是干哪，你赖清德也要瞧啊，我嘛就搞瞧的呢。开玩笑，我看看做警察那也要瞧代志嘛，不是专家、对不齁。所以他去瞧了谁？何伯文选区的陈伟杰，因为侯孟凯是现任嘛，新北市议员陈伟杰原本有意投入新北市第一选区初选，力拼现任国民党立委侯孟凯。不过呢，在侯友宜协调之下，陈决定支持侯拼连任，不参与此次初选。所以，玉慧，侯友宜嘛，也要乔代基啊，所以我也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看出来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侯友宜你超想选的。 怎么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赖清德，我相信伯文在现场啊，他包括说像吕孙麟，吕孙麟从上一次啊他落选了以后、必须说他已经在这个选区里面也树立看板，而且他在这个选区里面服务多久，他的服务是非常扎实，他弟弟现在也是议员嘛。 对。 所以他这个家族其实扎根在这里已经非常久。另外一位郑宇恩议员也是跟我是好姐妹好朋友，前一阵子他在选议员的时候他还大肚子。 对。 然后他也是跑选区跑得非常非常勤。可是你要把这两个都表达意愿，我觉得民主的选举表达意愿绝对是一件好事，而且这个选区本来就是侯孟凯的这个选区嘛，所以表达意愿选举，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赖清德主席他花了非常大的功夫，他给了这个选区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都好，但是要给更好的选择。因为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在2024的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在国会里面一定要过半，因为面对国际形势的改变，而且面对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呢、马英九去中国以后还不晓得会捅什么娄子啊，所以这个要把立法院里面守下来，要保护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局。所以何伯文如果能够去把这一区拿下来守下来，这个对于台湾对于民进党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讲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侯友宜非常想选，他想赖清德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这可能瞧很久哦。那你有我也要有，那所以我就找我的侯门大弟子陈伟杰、 所以陈伟杰是侯友宜的子弟兵、 你不信你去看，你 Google 去年的新闻呢、当这个新北市议员去当、去这个登记的时候，侯门大弟子是谁？陈伟杰、他身边带了几只小猴子议员啊，这个我讲的是 形容词的， 形容词啊， 不是。 他就是说侯门大弟子陈伟杰率小猴子议员怎么样去登记参选，所以你就知道陈伟杰是侯门大弟子。然后陈伟杰其实在这个选区选议员的时候，哇，意气风发、然后也是横扫千军呐、也是这个区域里面啊，这个国民党得票最高的。所以当温塞乎 温这个我们市长他想要选总统，然后现在呢又万箭穿心的一个情况、朱立伦也打我，马英九也打我，然后这个赵浩康也打我，大家都打我，那作为弟子有事弟子服其劳，所以这个侯友宜市长你要什么那就去政治仙人跳演一出政治仙人 跳就让陈伟杰去登记，然后让这两天当中那个心里面啊琵琶菜的那个 侯孟凯 那就被政治仙人跳的就是侯孟凯就被骗了以后然后结果呢这个告诉大家说哎、欸、我侯友宜也瞧定了，我侯友宜瞧把这个陈伟杰瞧下来了，侯孟凯你可以专心选，但这个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啊。侯孟凯这两天啊，老实讲他真的心里面小鹿乱撞、说哎、欸、我们党内怎么搞得都没有人帮我，我们党内不是有大家长朱立伦吗，可朱立伦现在忙着是要去砍侯友宜要去砍别人啊、而且没空这个去管这个立委的事，然后如果朱立伦真的要管的话，这区也不是最优先的区，还有另外一区狒狒区，这个费鸿泰跟这个徐巧芯那一区、这个不是杀得更厉害吗、所以朱立伦完全不管党内的立委的厮杀，那怎么办呢？那在这个时间点上，侯友宜跳出来，如果解决了陈伟杰的话，功劳就是我侯友宜的。朱立伦，你不处理党的事务，然后你还到处放话说什么我跟党务距离很远。你看我侯友宜现在有处理吧？我还处理的多好，大家请看。 所以玉慧，你的意思是说，陈伟杰表态说要登记，其实事实上他还没有去登记嘛，他只说我要去登记。到侯友宜去处理完这件事情，其实是 say 好的， 演的就是政治仙人跳， 就是有 round down 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先、大家先 say 好，然后叫你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一局做给侯友宜。 哎，朗道，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这戏真的演得太假了。当初四公投的时候，有很多国民党基层说陈要陈主侯友宜啊，他说岁月静好，是陈伟杰跳出来讲多元意见在所难免，大家要集体对外去帮侯友宜挡枪呢。然后结果这个新闻一出来，是3月21号晚上啊，这个联合报说独家说要参这个立委初选，但过两天3月23号这个时候。这个消息就没，就说哦，他们已经敲定了。接下来到今天，哇，一堆幕后消息说啊，侯友宜协调2024啊，怎么密会有的没的。那结果我去查了一下哦，陈伟杰在去年12月的时候，哎，跟侯孟凯同台去场刊，到上个月2月21号的时候，也一样同台，也还是去场刊。你有没有可能说两个人妈挤这么久了，就突然间过一个月之后风云变色？好，那你要初选，可能一个月刚好起心动念了、那好歹大家互骂一下嘛。你知道费鸿泰跟徐小芯那个才是玩真的，现在他们现在都喊出都要太旧换新哦，费鸿泰太旧要换徐小芯，这个才是玩真的，陈伟杰那是玩假的。如果侯友宜真的要展现出他很会协调的话，有三组给大家选，费鸿泰跟徐小芯，罗志强跟钟佩君，徐宏庭跟赖世宝，他三组只要搞定一组，哇，大家就佩服他，我、这个协调能力超强，这个很棒。可是很显然，侯友宜发现自己民调下滑之后，就配合演出找他的大弟子啊，跟好朋友这个侯孟凯来演这出假戏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刚刚讲到费鸿泰跟徐小芯啊，这一组现在很精彩哦。除了太旧换新之外呢，什么无影脚啦、吸星大法，各种招式都来，好像在看武侠电影一样。就徐小芯突然讲说。费鸿泰，你欺负我，你把我退出群组啊！啊，费鸿泰说没啊啊，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很像小学生吵架的方式，或是背后的一些小动作，就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啦。 劈头就算幼稚把戏，原来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七个群组接连踢出去，把自己踢掉的人正是他。 这是7年前，我在很多的李明的朋友。我们建立我个人的群组 ，A 里谈天说地 ，B 里的名字也叫 B 里谈天说地，是群组里面的朋友跟我们讲，哎，你的竞争者怎么会跑到你自己的群组里了？哦，我们一看，那我们觉得不合适。 它上面也没有写费鸿泰的群组，我觉得是有一点小鼻子小眼睛。第一次听到有立委把议员去踢掉的，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就有点傻眼。 一加入群组就惹得费委员不开心，因为费鸿泰表明这是自己和李明交流的小天地，不满自己的离职员工到徐巧芯办公室任职后还把他加进去。 我会依照规定向我们的考纪会去做申诉，那我希望大家这一次的选举可以保持君子之争，那有一点基本的风度跟互相的尊重。其实 接跟大家保证，我跟费鸿泰委员在的所有的群组他在的，我都不会把他踢出。 我的竞争者一直锁定一个人，就是费鸿泰。 蓝营信义南松山立委初选还没开打，两人就隔空开杠不断，连群组谁进得多都不能让对方占上风。 好，徐小新为什么觉得委屈呢？我觉得徐小新很懂得媒体操作。为什么？因为一位我不要讲她是小女生了，因为她也已婚了嘛，就是说相对年跟费鸿泰比起来相对年轻的女性哦，在镜头前这个看装作一副被打压的样子，可以先赢得印象分数、同情分数。徐小新指控齁，他说我被踢出七个群组，还说要去跟考纪会申诉齁。费鸿泰说啊没有啊，这七年前他跟李明建立的群组就是他个人的群组啊。他说有一个离职的同仁理论上应该要离开这个群组，但却邀请了徐小新到这个群组。有朋友发现就跟他讲说徐小新怎么跑到你的群组里面了，他觉得不合适。这是他自己建立的个人的群组，所以把他剔除了啊。请问这样做有没有错啊？离职员工没有离开群组，还邀请我的竞争者去加入，欢迎他去向考纪会申诉。而且来看这个截图齁，这个 LINE 齁，某某某邀请徐小新加入群组，上午徐小新暗公叫内，凌晨一点半还不睡觉，徐小新已加入群组，然后爸爸到早上很快就被踢出群组了。所以林涛，这样申诉有用吗？ 我觉得申诉要有很具体的，就是违反党内选举的规定啦齁。可是我看这个这一个事件，我突然脑中就想起两件事情。我记得2018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候巧心在争取，因为巧心跟费委员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啦齁。那因为2018的时候巧心在跟王宏威争取那个责任里，其实好像， 因为他们两个都松山信义的， 对，松山信义好，就是说，这个责任里啊，后来说，年轻的没有责任里，我记得好像也是这种结局，就是吵吵闹闹的。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到底吵吵闹闹会不会在党内初选加分呢？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所以我觉得说双方要克制，还是要去关注整个国民党在当地的经营的这些支持者的心态，我觉得是第一个我要提醒的。第二个是说，这个退群组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就是这上次大家记得我们在刚接那个文传会，这时候那时候进去国民党的时候，也是有发生退群组的， 好像是朱立伦刚当选主席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是手机坏掉了， 对，所以徐小新现在手机又坏了， 我现在的手机是朱主席送他的， 对啊， 上次是手机坏了，这次好像是被退出群组， 所以也是手机坏了， 就是但是都是跟群组有关，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 LINE 的群组还是有很多功能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争议真的会加分吗？我真的是打一个问号啦。我觉得像最新的今天的事态，就是松信真的是第一级的战区，为什么？因为不只是这个巧心跟费委员，其实他们各自的助理也去登记哦，不只有他们本人，他们各自的助理也去登加选立委，所以这已经是有一点就是站到大家到底是整个策略性要怎么运用？ 我了解他们登记议员的初选要110万呢、欸， 是110万， 我们是75万， 立委初选要110万。 他们如果连助理初选表示技能不能做高哎，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登完记，他可能钱还没缴，也有可能这种做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啦，最好的做法是你回到团结，因为其实像大家记得哦，过去啊吵吵闹闹一段时间，其实自己的民调是往下的。所以我觉得在松信这个选区来讲，国民党支持者还是希望看到你是配合党的节奏，而且你是真正团结的角度，我觉得对自己个别的选情还是比较加分。 所以林涛，那我就请问你，松信嘛，对不对？你说一级战区嘛，其实大安区也蛮精彩的嘛， 对， 东佩君罗志强嘛，然后文山区是赖世宝跟李博义嘛，齁， 还有徐宏庭， 徐宏 对，还有徐宏庭嘛，齁，也很精彩嘛。那这个是侯友宜要出面处理，还是朱立伦要出面处理，还是大家都不用出面处理，让他们杀到血流成河？ 其实我觉得因为两个阶段啊，国民党的立委的时程定得非常清楚，就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些优势的选区，就是原本就是国民党的选区。第二阶段是 第二这些国民党的选区可是有一些高度竞争性的，那当然第一个阶段跟第二阶段混合在一起谈、嗯、第三个才是艰困选区、嗯、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开放给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先去谈，我要采取五五还是三七还是全民调，如果他们都同意了就采取他们的共识、嗯、如果真的没办法采取共识，就回到党中央不分区一体适用的办法，就是三比七、 嗯。 我觉得这种规定定得非常清楚，大家都可以依循，时程也定了，规则也定了，本来就是选将之间要去做协调、嗯。我觉得回过头来讲党的角色啦，因为现在我们有定这个立法委员的提名委员会，包括所有的县市首长、主席、副主席都在这个提名委员会的里面。我觉得如果在整个的选战的这个条件跟标准跟这初选的办法之外的特殊的情形，我觉得这才有提名委员会的空间、嗯、否则我就觉得说依照规定来办， 所以你就让他们这样杀到底就对了。 其实我觉得、欸、 这三区都，我刚刚讲的三区都是你们优势选区、哦、 是，我觉得这个杀真的，我看起来以国民党支持的角度啊、嗯、你越杀我不见得是加分啦、啊嗯、我觉得现在大家希望看到的是团结、啊、 可是那是你是旁观者，你是第三者、哦、杀红眼的人会觉得越杀越爽。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好，解放军呢具备在2027年有侵略台湾的能力。好，如果假设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那明年的总统跟立委选举对台湾的命运来讲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中国也了解，所以中国呢一定会想尽办法骚扰台湾明年的大选，不管是军事的、外交的、统战的、认知作战的。好，所以呢这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呢他就预估，他说今年恐怕中国对台湾的统战会大爆发，包含有可能军演也会大爆发。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这个月底呢会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就是3月29号蔡英文总统要出访中美洲的邦交国贝里斯跟瓜地马拉，另外一件是3月27号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要去中国访问。但是中国从今天开始在南海要连续进行38天的军事演习，我不晓得他是放礼炮欢迎马英九呢，还是放大炮威胁蔡英文啊、哦？那今天第一天，马上有状况，在恒春外海，中国的军舰，中共解放军动56A 护卫舰同仁号出现在恒春外海，通过被我海军巡防舰广播驱离，好、哦，情况怎么样呢？这是台湾 ADIZ 粉丝专业记录，今天早上8点多。我们的成功级巡防舰田丹号在恒春外海驱离中共解放军动56A 护卫舰同仁号。我们的广播说，如果你执意进入我24海里临接区，我将被迫采取驱离行动。解放军怎么回应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舰在此正常航行，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有种你就不要转向，气矿埋啊。经过我们几次广播无效之后呢，我们的海军也没有再怕的。田丹舰采取航向135度进行战术拦截，好、哦，就等于是斜插在他前面不让他靠过来就对了。期间共舰也对田丹舰广播，最后他说好啦好啦，我现在航向动35啦，我减速你从我前面通过啦。啊，不是台湾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你当作你在淡水河里面吗？好、哦、好，当然我们不是要谈这个军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海军弟兄姐妹们在海上真的很辛苦， 很辛 苦。 但是呢在这个时刻、哦、马英九还要继续到中国去访问，所以我在请问马英九总统，你去中国的时候可不可以一下飞机在上海机场你就说，哎、欸，啊，你们我来访问你们的38天军演是干什么来着？所以创下，你觉得这个时候马英九坚持去中国访问对国民党会加分吗？ 其实国民党比民进党还害怕。 真的吗？ 国民党内部里面是非常非常害怕的。害怕马英九会怎么办。我相信其实国民党是很怕。但是现在你刚刚讲那个东西哦，那个军演事情、嗯、其实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在乎的事情。嗯。你要知道先前的时候先是帕帕罗出来。 对。 印太司令部的那个海军司令。 海军司令。 然后会火速驰援、嗯。他的意思是谁打谁的，打马英九的。因为马英九在2020年11月有句名言，共军侵犯台湾，首战集中战， 对， 美军不可能会来，嗯哼，所以美国就会讲这句话。那帕帕罗在讲这句话之后，美国的预判很可能会利用蔡英文去到美国的时候，嗯哼，尤其他跟麦卡锡见面的时候，现在连美国的特别委员会 内阁主席都说可以跟麦卡锡一起接蔡英文。嗯哼，所以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时候再来一次利用 比较大的动作？ 动作。嗯哼，所以今天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预告。嗯哼，但是马英九现在去的时候呢，马英九他一定要去，然后一定要选这个，那国民党也没办法。嗯，但是其实大家很担心的是马英九会讲什么。那当然现在大家最关切的就是第一站，第一站你的规格是什么？你会不会把中华民国给消灭了？因为连战2005年去的时候，在中山陵里面祭文的时候写的是民国94年， 对， 所以连战有讲到民国。然后你的爱将王玉琦，2014年的时候在里面讲的是中华民国已经存在了103年，他不敢写，但是嘴巴里在那个前面讲出来。那现在马英九其实去的时候，国民党第一个危机就是马英九敢不敢讲民国，敢不敢讲中华民国。而且马英九这个时候去的时候，他要说什么军演，或者马英九没那个guts啦。啊，上次那个吴兆春山他们在最后的幕僚会议的时候就说，你要告诉习近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当场就丢个等级了。 你是说马习会的时候？ 对对啊，所以马英九没这个guts。直接马英九真的有guts，帮国民党加分就有一件事情，他到达上海的时候应该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上海我太有感觉了，因为是蒋公亲共亲党的第一站。 对对， 如果他敢这样讲，国民党就会被加分，但是马英九不敢。所以国民党现在最害怕的时候，我想说其实侯友宜现在为什么动作这么多，因为他很怕他下个礼拜加上马英九的民调，而他的老师又是苏启跳投马英九，跳投侯友宜，就是支持马英九支持苏启，恐怕下个礼拜他会发现说，哇，不但卢秀燕赢他了，搞不好连郭台铭都赢他了。 创下，你建议马英九到上海第一站就讲说，上海是当年蒋介石 剿清党、 清党的很重要的地方哈。我跟你讲，首战即终战，他就回来了。 不是，他可能就不回来了，国民党也放心了，因为被抓起来了。 哎，范老师要补充。 我觉得啊，马英九绝对不会干如创下所讲的事情。为什么？已经有先例了嘛。2015年11月7号的马习会在新加坡举行。那个时候是开放全世界的记者，他们进行一个会前的一个吹风，就跟记者问答。习近平先讲话，讲完之后马英九讲。那个时候中国的央视直播，很罕见的直播。结果轮到马英九讲的时候立刻进棚。好，然后插广告。他们怕什么？怕马英九忽然掏出中华民国国旗，好，他们就没办法应变，或者马英九讲说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他们赶快从本来的直播赶快停，把它切掉。结果他们太高估马英九了，马英九连这个胆子都没有，他只能说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都不敢讲，所以对，而且他后来说还讲一个中国原则哦，结果习近平真的吓到了，要五毛给一块，习近平没有讲一个中国，是马英九讲了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要期待马英九在上海讲这些啊，这些话，我觉得是绝不可能的。而且他这次还安排去南京的总统府参观， 对， 情何以堪？那个是蒋介石被迫离开中国的最后一站，还记得吗？那时候解放军冲到这个总统府里面，把里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给降下来的那一幕。我觉得每一个国民党的人都应该是历历在目，而且不会再看到这一幕的到来。结果马英九竟然去复习，去看那个总统府，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安排完全是屈辱式的。那刚刚讲过，现在中国3月24号要军演38天， 对， 到4月30号同一时期美国跟菲律宾也要举行军演， 对， 肩并肩，再从4月11到4月28完全重叠。就我觉得中国这次的军演是在南海，并不是在台海。 对，他在南海。 他在南海。那刚好美军也在南海。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是台湾跟菲律宾跟美军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共同来进行一个合作。因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今天就出现了，我们的海军跟中国解放军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对峙的情况。还好我们的海军非常的这个有 guts 啊，直接穿越。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危机有时候可能是转机，或许真的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好，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齁，他在接受自由时报关我什么事节目专访的时候，他说齁，中国对台湾统战单位呢三年没有业绩，因为过去三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嘛，他不能来我们也不能去嘛，很可能把这三年的业绩呢希望在今年能够把它补足，明年又是总统大选，呼吁全体国人要小心谨慎齁。邱泰山这样呼吁当然是对的啦，可是玉慧，这不是统战吗？马英九要回去祭祖，湖南湘潭，对， 马路铺沥青了，马氏宗祠群组各种亲戚朋友都跑出来了，铺沥青，所以代表他们平常没有干妈干妈。 马英九要去中国祭祖，如果单纯是祭祖，他的身份又不是前总统的话，我老实讲，我一点都不在意，我还祝他一路顺风。但是问题，他既是前总统，而且又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马英九他现在此行可以说是极为不智。我先给各位看哦，这个是今天所出来的新闻，美国众议院的外交领袖他说，中国一定会试图要影响台湾的大选。然后是讲话的是谁呢？有 Blinken， 然后呢有这个共和党的麦考尔，然后他讲到了什么？他们担心，美国担心台湾什么？他提出来担心台湾有三点。他说他们认为，美国认为台湾还没准备好，而且美台没有联合的军演。然后第三呢，是美国对台军售呢，现在也严重的 delay。那他们希望说啊，这个三个问题能够赶快的解决。因此呢，现在美国正在加紧他们的脚步，不管说是跟韩国、跟日本、跟这个AUKUS， 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合作，希望能够赶快来补强。但是呢，问题是马英九在蔡英文总统他要去这一趟的出访，即将为台湾在国际上面可以说是宣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回应了国际上面如何来看待台湾在国际情势改变当中，台湾在地缘政治的一个提升，台湾怎么作为一个国际上面负责任的一份子，但马英九却做这件事情。我给各位看啊，这个标题叫做港媒说马英九28日将在中山陵发表公开谈话，就是刚才这个创下所说的，他到底要怎么讲？这个是内容是国民党今晚出来蛋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所谓港媒，它是真的媒体吗？很抱歉，它不是哦。这个港媒啊，它的英文叫做 HK01， 它就是一个。内容农场， 对， 就是中国的放话管道，就是中国党媒姓党嘛，哈，那就是中国的这个认知作战的一个标的。那这一次马英九去，他这一篇这个洋洋洒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我把重点画出来给大家看，重点在这一块。萧旭岑就是马英九办公室的这个主任。然后他回应了港媒，就是那个香港的内容农场，说这次他们要去中国要讲什么？哎，刚才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去祭祖吗？ 对啊， 他的乡亲不是都嗨翻了吗？ 对啊， 还铺柏油路， 铺柏油啊。 可是萧旭岑怎么讲的？萧旭岑说啊，马英九此行啊，统一就是写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修正条文当中啊，统一不应该是个禁忌话题。如果大陆他讲的哈，大陆主张和平统一，两岸学生可以讨论如何统一，有条件统一，甚至成为辩论的议题。而最重要的一步是最重要的是踏出那一步。那一步是什么？是跟中国谈统一。马英九，你不是要去北蒙，你不是要去扫墓啊？怎么讲到统一呢？ 帮国民党立幕， 不是，不开玩笑。现在他如果去谈统一，国民党尽量去踹蛋啊，现在是吊起来立竿的那种情况。但问题是，当蔡英文在国际上面，就你吴思怀讲的啊，如果开个国际记者会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家如果问，我不是讲说洪都拉斯那件事情，国际记者会问说，哎，你们那个马的哈，那个现在跑到中国去跟人家谈统一，这个对于台湾在国际形象上面，这个台湾国际地位上面，这对于像美国啊、像日本啊、像欧洲各个国家，现在有这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来到台湾来拜访，希望能够鼓舞我们台湾人，希望能够提醒我们台湾人，希望更重要的是台湾人要重视在现在的一个国际变迁当中，我们自己所扮演的一个重要地位，竟然马英九跑去跟人家谈统一。好，接下来问题就是啊，朱立伦，马英九要去讲这个，你要不要你就要讲几句话不？你就讲句话吧。侯友宜，你要不要讲话？侯友宜，你总要出来讲话。这个呵呵做代志，三平三安，然后最近还有什么定位，这都没有办法解决哦。郭台铭，你要不要讲？然后邓亚中，我们还在一起工作，所有国民党的立委，你们每个人要乱讲话，因为国民党是这样摔蛋呐，现在真的是挂起来饼干的。